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智能音箱的战斗，白马非马。有关智能音箱的故事啊，就要告一段落了啊。记得中国古代伟大的逻辑学家公孙龙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逻辑问题，就是白马非马。那这个说法呢，特别适用于智能音箱领域，即智能音箱非音箱。智能音箱啊，之所以能火起来，首先是因为以语音为媒介的交互手段有着天然独特的优势。那通过语音的交互手段，人们可以很方便的做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那从这个角度看呢，智能音箱里面哈，作为音箱的属性是不重要的，作为接受语音命令并进行交互的属性是很重要的。亚马逊最初推出智能音箱的时候呢，重点还是打造一款有语音控制功能的音箱，所以语音助手 Alexa 在最初的版本里是附属于 Echo 音箱的。但是亚马逊很快就发现，市面上对于智能音箱感兴趣的用户，播放歌曲只是其中使用的很少的一部分功能，更多使用的功能包括对各种智能家居，比如智能灯泡、智能门锁、智能温控器以及智能窗帘等等的控制。那试想一下哈，你只要躺在床上喊一声关灯，就可以美美的睡觉，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啊，亚马逊很快调整了战略布局，在新的战略布局里呢，亚马逊把语音助手独立出来，实质成为一个平台。那一方面它可以存在于各种硬件上，那这些硬件有亚马逊自己开发的，也有第三方开发的，另外一方面则是开放第三方平台，让第三方的应用和设备作为被控制方接入到这个语音平台里来。那这个布局和转型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把握语音这个新的交互通道和入口，形成一个事实上的生态圈。那在生态圈里有很多企业加盟，而以亚马逊的技术为主导，这个目标正在实现中。而且一旦真的实现了，就如同谷歌啊占据了搜索， Facebook 占据了社交一样，必然是一个非常庞大又很有影响力的生态圈和入口。从战略实施来看呢，亚马逊很成功，向他发起挑战的其实就只有谷歌啊。早年搜索的成功让谷歌明白，任何一个交互的入口和这个入口下诞生的生态圈都是非常可怕的，即使不能成就谷歌或者 Facebook 如此庞大的市场，它起码也不容小觑。所以谷歌在智能音箱上的发力可谓稳准狠。和亚马逊比起来呢，谷歌的优势就在于自己一直都是做入口、做生态圈的。它不仅仅把握了搜索的入口，而且对智能家居觊觎已久，所以呢，谷歌这方面是很有积累的。那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正确打开这个智能家居入口的方式而已。等亚马逊机缘巧合展示了这方面的打开方式，谷歌迅速杀入也就可以理解了。智能音箱的交互对于人工智能的技术要求很高，而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积累来说呢，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公司敢说比谷歌的技术储备更厉害更牛了。因此啊，谷歌的智能音箱在交互上也更自然。但是呢，亚马逊啊，毕竟是耕耘生态圈那么久，而且本身是执行力很强的公司，那亚马逊和谷歌两者之间最后谁能赢，还是各自占据半壁江山，都还是不太好说的事情。至于苹果公司呢，我有时候在想，领导人的决策真的非常重要。苹果公司真的是认认真真在做一只音箱，可是这世界上这么多专业的音箱制造厂商，苹果音箱真正的卖点在哪儿？苹果公司很早就有了语音助手 Siri， 但是到今天都似乎未能明白啊语音入口和生态圈的意义。认认真真做最好的音箱似乎像个笑话。如果看不明白智能音箱非音箱这个道理，就无法在这场战役里面真正分一杯羹。微软可能是明白了智能音箱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对于这个领域吧，似乎不是那么上心，更像是玩票，给各大音箱厂商提供技术支持，自己不做音箱。那这个套路怎么那么熟悉呢？当年 PC 机市场微软就是这样玩的，自己提供 Windows 机器让各大厂商去做。只是这个套路移植到智能音箱非音箱的智能音箱领域啊，我看多半悬，没有入口，没有生态圈啊，靠着一堆只会做放音乐的音箱的兄弟组团，和有着客户至上、反应神速、对市场感觉极好的亚马逊，以及一直以来坐拥搜索入口、知道怎么建立生态圈，并且拥有世界最顶级人工智能黑科技的谷歌，微软这场战役啊，尚未打，感觉就已经出局了。在我看来啊，智能音箱非音箱最后比拼的就是语音助手这个入口和围绕语音控制建立的生态圈， 亚马逊呢，有很好的客户群和先发优势，谷歌呢，则有着做入口和生态圈的经验，以及强劲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双方都各有优势，也都各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这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那最后的结果，也就是楚河汉界啊，双方各自占一部分阵营，5-5开或者4-6开都是有可能的。苹果这家公司呢，或许连战争在打什么都还没看明白，若果真如此，就只有出局的可能了。至于微软呢，陪太子读书的可能性